很重要的就是你得把心给静下来，一定要能够把心给静下来。所以上课前先花点时间，起码半个小时，如果没有一个小时，你花半个小时过一下，你让你的心情啊沉淀下来，然后呢我们上课那个效果会好很多。所以我们今天呢、啊、因为一个月没上课，我们就把重点复习一下就好了。我觉得我刚刚听你们这样大随便抓几个人，我觉得感觉是有在状况内了，我已经觉得很棒了。因为第四品其实第四番衔接其实比较难了、啊、好，那几个重点呢、啊、就是说其实它分为前后两段，前面这一段呢比较简单，我们去想一想啊，它其实整个这个流程啊，就是第一番显见一二三其实比较简单啊，告诉你这个显见是心啊，那么这个见性啊是告诉你啊是情是心啊是见性，那么见性啊其实是不动的，那么它不但告诉你它不动呢，而且啊你不会失去它啊，它其实一直在你身边，你不会失去它的。那么到应该是讲说第三个它不会灭掉，它不会像我们的肉体啊会断灭，它不会灭掉。那么到了第四品，它告诉你你其实不会失去它啊，它永远都在，只是你找不着它了，它被你的无明被你的贪嗔痴障住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第四品啊，它一开始前面第四番显见前面前半番比较简单，什么地方简单呢？它其实就是告诉你说，举了两个例子，他说啊，我们人呢、啊、很奇怪，就是会去着相。什么叫着相呢？就是你见到一个东西，你就很自然的，你很自然的，你就会给它取一个，你就会取这个相。你见到了一个东西，你就会把这个相貌给取下来，然后啊，你会着这个相。这个着还不是我们后续所讲的执着，就是说你就会根据这个相，很好玩，你就会给它取名字。你不会说，哎，这个圆的红的，它叫苹果，啊、哦，它是水果的一种，它很好啊，这个很有健康价值啊，很有营养啊，哦，这个吃了不会胖等等。然后你看到了一个黄金，你会说，哎呀，它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怎么怎么怎么。或者你看到一个不好的东西，你会说，哦，这个东西啊，这个是很不好的。总之啊，你看到了一个相状，你就会去给它取一个名，你就会直取。你会取这个相状，而且执着在这个相状上面，而且你会给它名字，你会给它有一个 price tag， 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是用来干嘛的，而且呢它是好还是不好等等，你就会给了它的许多的价值观啊，而且你会抓着这个东西啊，你会不放，你不但分别，而且你会不放，你会坚固的不放它，你会不会去舍它。我们没有能力，这就是我们一般凡夫，你就是看到它的相状，我们只有能力，就是我们所有人就只有能力去看到它的名相还有它的功能性，但是我们就没有能力看到它真实存在的那个体性。所以啊，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失去的如来藏，是因为我们执着在那个相状上面，我们没有能力去看这个体性。所以其实佛就跟我们讲，他用一个例子啊，他说你这个手背往上举或者是往下举，不管是正的还是倒的，这都是一个名相啊，要符合我们放下。他告诉你啊，手的正反啊不离一背，什么意思？就是你这个手不管是往上往下是正的反的，你也不离开那一个手背，就是它的本质就是那个手背。他要你看到的不是这个手是正还是反哦，正跟反之后呢，我们还会在这个妄相上面再加一个 value， 好或者是坏。他说啊，我不要你看这个相用，我要你能够看到它不管是正还是反，它都是那手背。所以手之正反不离一背，不会离开那手背。而人之迷悟呢，众生的迷悟呢，不离一心，就是我们啊，不管是迷还是悟，很好玩啊，它不离那一心，其实就是你的一念心。你的一念心迷了，动了，产生妄念了，哦，有这个妄想、妄念、妄动了之后，就变成了如来藏，就变成了第八识的阿赖耶识。那你不动，回到本源的清净本源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如来藏。所以其实佛就是要告诉你，你要能够去看它的本性，不能去 focus 在它的相用。本性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如来藏。这就是我们见性如来藏，我们这整个十番显见一直要讲的。 那就重复再提醒一件事情，就是说，哎，十番显见啊，它其实就是要讲如来藏给我们听了，只是佛觉得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妄念在心中还没有除去，所以没有办法直接告诉我们 exactly 啊，就讲如来藏。比如说，我们要讲哦 ，Linda 是谁？可是 Linda 本人不在这里，我们就说好，拿一张 Linda 的照片给大家看，说只是说这是 Linda 啊、哦，长这样子，要这样这样这样，因为 Linda 就不在现场。那么等到有一天 Linda 来的时候啊，看到这个本子，我们知道说哦，这就是 Linda。其实我照片都学过了 ，exactly 其实长得一模一样。见性跟如来藏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只是见性它就不是如来藏，那照片就不是本人，但是它所有的特质 everything 其实完全是一模一样的，你只要有这个概念就可以了。所以啊，就让你知道说，哎，你啊，不要老是看那手背的正反，不要去看那个手的正反，你要知道它不出一背，它就是那个手背。人之迷悟也一样啊，不出一心，不离一心啊，只是如来藏真心还是妄心。那事实上我们有讲过，等到你真正开悟，你真正大觉的时候，你绝对也不是执着在真心上。为什么？因为你要放掉这二元。真心之所以成立，其实是对着妄心，如果没有了妄心，其实真心也不存在。所以其实真正的空性，真正的实相，我们所说的如来藏是超越真跟妄，它已经超越真跟妄了。只要还有真跟妄，那都是二元啊，你还在讲真，它也是二元。所以你说我学楞严经学半天到底是想干嘛呀？其实就是有人可能会回答说啊，我知道要开悟啊，我想开悟，所以我想要开楞严经，我想要学楞严经，所以我想参禅。但事实上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昨天还在跟那个 Karita 他们小班在讨论，我说真正的开悟不是你得到了什么，而是你放掉了什么。你开悟了之后，你就有能力放下。不行了，你开悟的时候，你就有能力把它放下。而不是我有这么多的行囊，我再往上面背三个，哎呀，我得智慧了，那你就错了。开悟其实就是放下，楞严经学到后面就是要你放下。你不用因为那手背是正的你就说它好啊，不用因为那手背是倒的你就非常的沮丧啊，它都是同一只手背啊。你要去想到这个道理，慢慢慢慢你的心会开啊。那么这是前半啊，讲比较重要，跟你讲你从来没有失去过，只是有的时候啊，你说是不是颠倒？是相的颠倒，是我们颠倒梦想。我们的本性没有颠倒啊。那个要 mute， 有人没有 mute， 我们的本性没有颠倒。那慧灵要 mute， 我们本性没有颠倒啊。所以这个东西啊很重要啊，这是前面这一段。那后面呢？有几个地方比较难。你说有些我不记得，其实没关系，我就把比较重要的几个点把它讲出来。我们说万法由心造嘛，我们的心啊，其实你说万法由心造，这桌子椅子旁边的人，今天我们在上课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发生啊？他说其实这件事情的发生应该是说他有显这个相，他有随因缘具足了显了这个相。我们与其说，其实啊，我昨天在看那个法师在讲法，他说我觉得他有一个 reminder 很好，他说我们老是说因缘生灭，他说其实因缘生灭啊，不是很精准啊，生跟灭好像真的因缘具足它就生了，因缘不具足它就灭掉了。其实是不是应该讲因缘显相或显妄相？显相跟生灭不太一样啊，那个显相只是把那个相给显出来，它不是真正的生出来，它就是因缘具足的时候它会显个相，然后在这中间因缘不停的变换的时候它也会不停的在变动，所以无常嘛。因缘具足它会显一个相，但是它并不是真正的发生这件事情或生出来这件事情，并不是真实的存在。所以我们说应该说因缘显相，不应该说因缘具足而生出来了，不应该说生灭，因为有生有灭。所以 是因缘显相，因缘不具的一不具足的时候，它的相就灭掉了，就没有这个相了。但事实上它从来没有生灭过，其实它是不生不灭的。所以所有的万法一切法哦，包括我们摸得到看得着的啊、哦，那个我们眼耳鼻舌身接触到的，以及我们意念我们的意义所接触的，或者对我们来讲所有任何存在的东西，不见得是能够摸得着看得着，不见得是 tangible 的色法，譬如说佛法金刚经啊、佛法这个我想要成佛成佛啊、这所有的一切其实也都是一个法，这个法全部都是虚妄的，都是因缘显相，或我们暂且说它因缘生灭，全部都是妄的虚妄的，不是真实的。所以他就告诉你，万法其实由心造，都是我们的真如心啊，起了一个妄念，一下子无明不觉，一下动念了，起心动念了，这个我们的一，我们的所有的身心世界因此而产生。一念叫做一念不觉，忽然一动之后到底怎么变化的，最后我们的身心世界全部都出来了，会慢慢讲。而在第四个 chapter 第四番显见，其实他已经讲了一滴滴，讲了一滴滴，讲了一点点。好，那万法，我们说啊，所有的万法在有一部书叫白法明门论，就有一个论啊，他把万法、哦、分成100种。那这100种呢，是也是一个粗比较粗的分法哦。事实上、啊、你不用记那100种，你先记得呢，我现在讲的呢，我会告诉你哪些东西你要记得，哪一些不记得没关系。你要记得一个是有为法，一个是无为法、哦、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它有定义在其中。有为法是什么？就是因缘生灭的，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这些虚妄的相。那无为法呢，他就大概猜得到、哦、无为法其实就是现，就是体性。有为法呢就是相用，因缘生灭的相用。无为法呢就是无形无相的体性。有为法有94个，无为法有6个，那有多少个你不用去记了，你只要记得什么是有为法，什么是无为法。因为金刚经都有讲啊，所有这些圣贤全部都是在无为法上面下功夫，对不对？都是在无为法上面比功夫，看看谁能够明心见性，他的程度比较高，谁的烦恼障碍执着分别能所都放下。好，那我们在这一段课文里面所讲的是什么呢？这段课文里面所讲的是有为法，就是在讲因缘生灭的所有的法。那老，这个不是老师，这个我们的老板，我们的佛啊，讲了几样的东西，那你要有点概念。里面分成什么？有色法，有心法，有诸缘啊、哦。那么还有其他2个，心所识跟诸所缘法，不需要都记得，只记得最重要的就可以了。第一个色法你一定要记得，色是什么？有挚爱心的物质，就是你穿不透的色法、哦、色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我有色身啊。所以色法跟心法这2个，那你要记得，其他的记不住没有关系。色法包括什么？你要稍微有一点概念啊，自己想其实应该想得出来。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嘛，眼、耳、鼻、舌、身，是不是色法？这个很重要嘛。前面的五识，前面的五根是那个前面的五识，眼、耳、鼻、舌、身，再加上呢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这些东西叫做色法，一共11个，所以色法你要有概念吧。那心法呢？心法就是只要反闻闻自性啊，反观啊，这个叫做回光返照啊，你要一直观照，观照自己啊，说观自在菩萨嘛，你观了才能够自在，你不去观呢，你就自在不了。反观，所以你反闻反观自己的自性，你的这个光明啊就会继续下去，你就会继续在那如如不动的状态。 如果不反观，不实时的关照自己的时候，就会闪神了，一下子就一念不绝了，闪神了，哦，就光明不起来了。所以啊，我们这边所讲的妙字其实就是极静，而且是原本就是本来具足的这个圆满的极静啊，极静啊。那这个明呢，明啊就是有照的意思，关照的意思，光明，但是是比较像动词关照的意思。所以你看妙明心是什么，这个心啊是关照的，关照的作用，所以是原来是极静的，因为非常极静啊，这个极静如如不动，这个本来具足这个极静，你就会去要有运用它的功能去关照，要去关照自己，随时关照自己。那么关照之后呢，所以这叫做妙明心呢，叫做极而常照。这个妙是极静的意思啊，这个明是不是照的意思，关照的意思，所以极而常照这个心啊，心是作用，宝，这个明妙性是什么？明啊，因为你时时在关照它，所以你能够继续的极静下去，能够继续的极静，所以呢，这个是照而常极，因明而妙。所以啊，这个心呢，因妙而明；这个性呢，因明而妙。所以极而常照，这个心啊是极而常照，这个性呢是照而常极。哦，这个地方其实是很优美、很深。那么，为什么一直把这八个字拿出来讲？因为它也是一个法门呐、啊，就是告诉你，我们时时。其实这个东西你就已经 apply 到你日常生活了。你看我们都一样，在我们这个非常开心啊，这个非常难过，就是大悲大喜的时候，当你没有办法去觉知，因为你的喜怒哀乐已经冲昏头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没有办法真正安定在那里去觉知你的心，这个时候就出祸事了。这个时候你已经完全失去自己了，本性失去，所有都失去，其实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就要提醒大家，为什么喜怒哀乐不能太那个震动不能太大，就是这个原因。你要有能力时时在观察你自己的心性，你要有能力时时都处在平稳之中。所以我记得以前我的老师告诉我，他说你一定要在人前看住你的嘴，在人后要看住你的心，这个很重要啊。其实你去看，你看出你的嘴，就是让自己的喜怒哀乐不要形于色，不是光不形于色而已。那可是你还是有很多的喜怒哀乐，可是你没有形于色，这不够。你要让自己的情绪在稳定当中，尤其是在没有人的时候，哦，这个时候是什么状态呢？所以啊，这个地方啊，他就告诉你说，哎，你要能够安住啊，就是你一定要能够极而常照，照而常极，在关注你的嘴，关注你的心，尤其是关注你的心，其实就是你要关照自己的心，要能够有觉知力。其实我们禅坐也是同样的概念，就是要能够有能力去关注，反观自己的心，然后呢，你在这个反观禅坐的情况之下，你能够去觉知你的心，觉知到它是安定而不浮动的。如果是一个浮动的心，我们是要借助禅坐 meditation 去安抚它，让它安静下来。哦，所以其实圆妙明心，宝明妙性，极而常照，照而常极，其实是一个法门呐、啊。哦，其实到最后你看金刚经，以前学完金刚经同学知道吗，如如不动不取于相啊，那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法门，跟这个很意思非常近啊。好，那下面这一段呢，我们再花几分钟时间把下面这一段就是一个很简短的 summary， 告诉我们啊，我们当时那一念心啊是怎么样一下子妄动啊，哎呀，一下妄动之后呢，就变成了从光明啊变成了无明，所以才会晦昧为空啊。原来呢是光明的，真空的，我们说真空妙有嘛，那个真空啊是包能够包含一切的可能性，它能够随缘变现一切相，而且那随缘变现的一切相啊，你别把它想成就变狗变猫什么，其实不是的，它有 它其实是随缘变现，是能够它的变现的这个应该怎么去讲啊？其实啊，它是随众生心，它是随着我们众生的心量来变现。如果我们的心啊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是没有业力的，而且我们的心量非常大的话， 你所去想的那个晦暗，你不要把它想成一片漆黑，它那个晦暗就是整个光明里面开始有一些比较黑暗的地方，有一些地方是比较灰暗，有一些地方还是有光的，你就把它想成这个样子。之后啊，它这个比较有黑暗的地方，它的那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地水火风那个色相。现在佛经很好玩的，就是说它现在会先开始讲一个大概，然后之后呢，它后面的佛经就会把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大概会很仔细的解释出来。所以今天你也只要知道一个大概就可以了。然后啊，这个地水火风啊，它就会结块，变成我们所讲的这个色相。色相就是挚爱性的物质通不过去，它就会结块。之后啊，他说很好玩，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想象，我们会有这个身体的色，你看这个五蕴啊，就是会有我们身体的色，以及我们的脑子，那个我们的头脑啊，会有妄想结合在一起啊，想象为身，就会变成我们的人的身体。而且什么叫做聚缘内摇，去外奔逸，我们的身体形成了以后啊，我们的第六意识，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讲的意识心啊，妄心啊，它会做两件事情哦，很重要的两件事情。它其实会做很多事情，但比较重要的两件事情就是说，平常啊，它会随着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会随着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对着外面的境界在这里做分别。有的时候呢，在没有外境作用之下，它会自己幻想，他会自己在那里打妄想，说哎呀，有一天我变成了百万富翁，或者我变成亿万富翁，或有一天发生什么什么事情，哎呀，他这个人是对我怎么样，他会在自己里面幻想很多事情。所以这个东西叫做内，就是往内呀、啊、他也在这里叫做澎湃汹涌，对外也一样，去外奔逸。所以昏扰扰相，这个天天呢、啊、就是昏扰扰两个扰字啊，一个对外，一个对内，或者有的说一个是以前，一个是现在。那么让我们就以为啊，我们都以为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妄心，我们都以为说哎，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第六意识心，其实这根本就是一个妄心，不是我们所说的真如心。我们以为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心性，事实上它是第六的意识心，第六意识或我们讲的意识心，它并不是真心。所以就是因为这样一迷，而且迷的每一个人都以为一件事情其实是错的。我们以为什么？决定或为色身之内，我们决定啊，或为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以为这个心，我们的真如心是在我们的色身之内。每个人都以为，对不对？一开始七处破妄，阿难第一开始他也说，哎呀，我知道这个心啊其实就在我身体里面，其实根本不是，应该是心包太虚，所有一切都是我们的心所变现出来的，心怎么会在身体里面？当然不是在身体里面啊。好，所以其实啊，他说我们都搞不清楚啊，我们的色身由我们的色身开始啊，外际山河一直到外面的山河虚空大地，全部都是我们的真心，我们的真如心所变现出来的。他说他在告诉我们，他说啊，就好像你的一片大海，澄清百千大海，一大片大海上面有一个小泡泡，就起了一个妄念，就是那个小泡，一个小水泡。我们呢、啊、就盯着这个小水泡，以为这就是我们真实的身心世界，然后放弃了这整片大海。佛就说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所以你看整个第四品，他告诉你什么？第四班显现他就告诉你说，我们的真如本性啊，其实从来没有失去过，我从来没有失去过。然后呢，不但没有失去过，你要知道，他还在告诉我们大概啊，我们是怎么从我们的真如本性慢慢evolve 到我们的身心世界。那这一段其实就是有概念就可以了，因为后面都会更仔细的去讲。好，那第四番显现大概这样子有概念。我们今天复习的地方，我想我猜你们都听懂。 只要这一段听懂其实够了，就够了，目前来讲是够了啊，就已经让你足够我们可以往下一番显现去往前 move forward。 好，那下一番显现我猜啊，大家都没听刚刚大家的那个 confession， 就是每个人都做了可能复习，可是还没有机会预习，那没关系。第很难，对不对？第五、第六，我觉得反而比较简单了，又简单下来了。第五番其实蛮简单的啊。第五番在讲什么？他说显现无还，那你就要去记得还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是什么意思？还的意思是说，我向人借钱，我是要还的。那这个东西是我的，我是不用还给别人的。那你说为什么忽然有一个还的概念在这里面？你向人借东西，什么东西借的啊？你要去想哦，所以你要去想还跟失。你看刚刚在讲不会失去，那现在在讲不用还，那到底它的差别在哪里？其实你在念这些经文的时候，它每一个字的那个差异性其实是有意义在中间的。你要去想一想还跟差，第一个是还，第二个是失，这两个的差异性在哪里？不会失去，其实就是它一直是跟在旁边的。那还这个字，它一定有特别的意义。其实是的，当一个东西要还的时候，表示什么？它是一个 temporary 的东西，它只是暂时的在这里出现。那用你们的脑筋去想想看，什么东西会暂时的出现而已？去想想看。因缘生灭的东西是暂时的，就是因缘具足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产生了，当因缘没有具足的时候这个东西就还回去了，就消失了，消失就还回去了。所以他就在告诉你啊，我们真正的见性啊是不会还的，就是它就是你的，一直跟在你身边的，不是说完全不会失去它，而是它不用还的，它并不是因缘具足之下才发生的，他就是没有因缘的时候，他跟因缘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就一直都是存在在这里，是不需要还的，所以不是因缘生灭的，你就记住这个概念就行了，他不是因缘生灭的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啊，第五品他讲什么？第五品很简单，而且我觉得他中间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我们来讲讲看啊。他的那个今天是可以讲第五品讲完，因为很简单。我们看看阿难怎么说啊？他说，先看到他说阿难成佛悲救生悔，垂泣插手而薄佛言。阿难啊，什么叫做成佛悲救生悔？成佛就是说，哎呀，成就是佛对他就是成叫什么叫做中文怎么说？成佛就是佛啊，对他什么叫做悲救？就是非常悲悯的救赎阿难。非常有大悲心的去救赎阿难。深悔是什么？就是非常深刻深沉的，非常有深意的去教导阿难。也就是说阿难啊，成佛的这个悲心啊，沉沉接成着佛啊的悲心，以及成佛的悲悯，还有去救拔他，而且讲了非常深刻的道理给阿难听。所以阿难这个时候啊，就低着头，很好玩，又哭了，垂泣。阿难就低着头啊，在这里哭啊，当然不是大哭大闹，就是在这里流泪啊，啜泣啊，插着手啊，就跟佛说啊。他说，哎呀，我虽然成佛如是妙音，他说我就在旁边啊，听到佛啊讲这些话。这一段啊，这一小段是阿难心里的心路历程，就是前面讲了四番显见，所以阿难现在其实是有一些想法的。我们看看阿难心里怎么想。他说，我虽然听了佛这么多，讲了这么多的妙法，悟妙明心，我现在啊悟到了一件事情哦。刚刚是不是讲了四番显见？显见是心，显见不动，显见不失，显见无还，显见不失，还有显见不灭，然后不失，对不对？然后阿难说啊，他说我现在悟到一件事情，他先把他自己已经理解的东西讲给佛听。他悟到什么呢？他说妙明心啊，圆所圆满，常住心地。哎，他说啊，我啊悟到了妙明心，就是原来啊这个妙啊就是不可思议吗？然后呢，其实本来具足的这个光明的真如心啊，圆所圆满，就是一开头这个圆啊，一圆两圆的圆，圆亨利真， 对不对？这个原是什么意思 ？Originally， 天地初一开始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圆满具足的，而且常住心地啊，从来呢没有变动，就一直在这个地方如如不动的。他说这一段，他跟佛说这一段我已经听懂，就是你从第一番到第四番显见佛你所讲的，其实我听懂了。但是阿难说，我还有问题哦。阿难其实就很像我们凡人。很多时候你说师父讲那个法我听懂了，过一会儿又听不懂了，或者听懂了这一段又有其他的问题。所以其实阿难他整个在跟佛互动的过程，很明显的就代表着我们就是代表着我们凡人会有的一个心路历程。我刚有看到 Mandy 他们 call 上来，就说打不进来，看看有谁能够 call 他呢，就是让他们在电话上可以听，就跟最原始我们一开始还没用 Zoom 之前啊。所以啊他说，哎呦，他说我现在啊听懂了这个佛讲的，但是他说但是啊还有一点，他还悟到了一点呢、啊、我觉得他的悟到，他所悟到的东西跟我悟到的东西大概差不多。他说佛啊现在说法音啊，现在不是在讲法吗？他说我也悟到了。他说你在现在说法，他说我啊，他说我阿难啊现在是以圆心，圆心是什么？就是妄心。他说我用妄心在听法，就是用我们的第六意识在听法，我还是在攀缘的。他完全知道自己是用意识心在听，他并不是用真如心在听。为什么？他根本就不知道真如心在哪里。他大概懂了一点点，但又不是很懂。所以啊，他说云所瞻仰是什么？就是非常诚恳的相信啊。他说啊，现在啊，佛就跟我们讲有这个真如心。他说忽然突破此心啊，他说我原来都是用圆心嘛，就是用我的那个攀圆心意识心在听法。他说听到现在知道了有那么一个真如心，哇，真的要我自己忽然觉得说得到了一个宝藏，叫我手足无措啊，忽然说我中了一个乐透，那我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了。他说忽然你告诉我图或死心，这个图是忽然莫名其妙也没干嘛就多了那么一个真如心。他说我实在未敢认为本源心地，他说我都不敢认啊，就忽然多了一个儿子在你前面，你都不敢认他是谁，或多了一个爸爸你都不敢认啊。所以他说我就忽然多了那个东西，我也知道佛在讲什么，可我不敢认啊。所以他说愿佛哀悯，宣示原因，把我移根归无上道，就是希望佛能够再讲解啊，多讲一点，把我心里这个疑忘疑惑给解掉。所以周发第五品啊，只是在讲阿难的心路历程啊。他大概把第一品到第四品，第一番显现到第四番显现稍微做了一个 recap， 但是跟佛讲你现在忽然跟我讲有那个真如心，他不会失去，而且也不用还给别人，都一直在我面前，而且呢他也不会不见啊，就反正一直都在。他说这个东西啊，他就不会灭又不会失去，这个我现在开始有点手足无措了，因为这个东西在我前面，这怎么回事？到底哪个是真如心？那佛啊下一段啊就用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解释啊来告诉阿难说啊，讲法是怎么回事啊。他我们来想啊，我们来讲这个例子，我们先不看课文啊，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啊用手啊指着一个月亮告诉我们说，哎，你看那个就是月亮。那个人呢就用他的手指啊 index finger 好了，就用他第二个手指头就指着那个月亮，或者用手啊指着那个月亮说，哎，你看那个就是月亮。那你去试想，我们这一群人是不是有人用手指指了一个月亮给我们看？那我们这一群人想要去看那个人告诉我们月亮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应该顺着他这个手指的那个方向看到那个月亮，那个才是月亮，对不对？好，但是呢现在出了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这一群人啊，我就只看到他的手，我就以为他指着那个月亮，我就看他的手的手指，我就停在那儿，以为这就是月亮。那不对啊，你应该顺着他的手指指着月亮，那个指着那个月亮才是月亮。现在不是，我顺着他的手看到他的手指，我以为这就是月亮。手指不是月亮，手指是用来指月亮给你看的东西。这一段就是在讲这个意思。金刚经讲空性给我们听，空性大法，你如果以为金刚经就是空性大法，那你搞错了。你不但空性大法， 没搞懂，你连金刚经都失去了。你不但空性大法没有得到，你连金刚经都失去了。为什么？因为金刚经就是要来说明，来指给你看空性大法是什么，但是你却以为金刚经就是空性大法，其实这中间是有差异性的。所以不但空性大法你没明白，连金刚经你也失去了。这一段就是来告诉你这件事情。那么你要再小心一点哦，楞严经是在教我们开悟的，但你别以为楞严经就是开悟的意思，不是啊。那个空性你要再去理解一下，它绝对真正那个空性，真正的实相，真正让我们的开悟的，绝对不是某一样东西啊。真正的开悟是把所有东西都放下，最后连楞严经、金刚经全部都要放下，那才是真正的觉了，真正的开悟了。那我们看看这一段他说什么，对不对？很简单，第五品真的都很简单啊。第五品说什么？他说佛告诉阿难了，这时候开始跟他讲点话。他说：“汝等上以圆心听法。”就是他说：“哎呀，你们这些人哦，包括阿难，还有你们这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在用那个第六意识，我们的攀缘心在听法。”他说：“你去想想看，这是真的哦。我们听法呀，是用我们那个妄心第六意识心在听法。那佛在讲法，你要知道佛。”也是因缘生灭的，如来实相真如本性，如来藏是不生灭的，但是这个佛是不是应化身？应化身是不是生灭的？那你再去想楞严经、金刚经是不是也是因缘生灭的？它也是在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在我们这一段时间当中因缘具足了，有出了那么一个法本。你知道在若干年后这个楞严经会灭掉，会荡然无存，就结束没有了，就是在这宇宙世界你能够想象的空间里面是没有楞严经这样东西的。第一个灭掉的就是楞严经、哦、因为它是开悟大法，所以只要把它灭了之后，这个教法就结束了，这个宗教或者整个教义就全部就结束了、啊、不再有人开悟，那就结束了。所以楞严经也是一个因缘生灭的，就是在现在因缘具足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的有这个，我们非常的幸运啊，有机会接触到楞严经，有办法听这个法。若干年后，多少时间以后，楞严经因缘灭掉了，没有了。所以楞严经、金刚经、佛也是生灭的。你看现在佛，他还只是说有一些影响在，但佛本身肉体它结束了。那金刚经、楞严经最后也是一样啊。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是用一个攀缘心啊，在听这个佛法。佛法其实也是一个因缘生灭的东西啊，我们是用虚妄的心啊，在听一个虚妄的法，一个虚妄的能听的心是虚妄的，所听的法也是虚妄的。我们是不是一直在讲能所能所，对不对？能是什么？是自己。所呢，是对面的境。能就是我嘛，我从真如心一念不觉是什么？就是忽然感觉有了一个我，还有对面。我是什么？就是我相。对面是什么？人相、众生相。那连续呢，就变成受者相。所以就是这样子，有了我，有了对面，一个能听的妄心，能听的心是虚妄的，所听的法也是虚妄的，能跟所都是虚妄的。就像我们现在他说以圆心听法，此法亦圆啊，就是我们的意识心本来就是虚妄的了，对不对？全部都是真如本性所变现出来的。刚刚还在讲的，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啊？从真空变成虚空，从光明变成晦暗，哒哒哒哒哒，地水火风，我们的身体出来了。那他说我用一个虚妄的心在听一个虚妄的法，因为佛法、金刚经、楞严经全部都是因缘生灭的虚妄的东西啊。那非得法性，你用虚妄的心去听虚妄的法，又怎么可能得到法性？你必须用你真如心去听那佛法的法性，那才真正的能够悟道。那你说，可是我就坐在这里啊，我就用耳朵在听啊，我平常就用眼睛在看这楞严经，这怎么办呢？没有真如心啊，就全部都是意识心啊。所以才说为什么要能够禅坐，把自己给安定下来。真如心啊，其实外面照的贪嗔痴，照的很多的无明， 但是我们可以借由禅坐，让这些无明慢慢慢慢的先清静一下。那个无明啊、哦，我也在前两天就在看那个，其实不见得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啊，就是说，因为打电动玩具，有些东西打掉之后呢，它就再会再回来。这个楞严经，对不起，这个贪嗔痴，这个无明其实是一样的，就好像说，用另外一个解释吧，我们如果去打扮呢、啊，能够想到女生的，是不是有什么打的美白针或打扮的，你会变白了。可是你久了不打，你到外面去晒太阳，它又黑回来了。它就是同样的概念，所以你必须在家真的就是需要花一点时间静坐在那里。你静坐之后啊，你那个贪嗔痴啊，你的无明会慢慢的散掉，然后你的清净真如本性会比较出来。那这个时候你去听佛法，你比较有听到它的法性，而不是只是用我们的意识心去停留在它的法音上面。所以其实真如心就是你的清净心，那没有办法，就是要靠着禅坐来最后啊，让我们自己达到那清净的状态。所以反观另外一个来讲，就是说你要时时能够关照自己的内心，然后确定它处于一个平稳的状态，而不是大起大伏的状态。所以他说你看啊，他说如人以手指月世人，就是有一个人啊，用他的手，他希望用他的手指着那个月亮给另外一个人看。彼人应指，当应看月。那么另外那个人啊，就是彼人是什么？A 呀、啊，用手啊指着月亮，要把月亮表示给 B 看，希望 B 借由他的手指就可以看到那个月亮。那个彼人就是 B， 这个 B 呢，由于啊，这个指头啊，其实应该由于或者应该其实它应该是顺着。因啊，这个你把它当成随着、顺着，因为随着、顺着，随着这个手指啊，它应该是要随着这个手指去看月亮，当因看月，听懂了吗？有一个 A， 如人以手指月是人，这个 A 呀、啊，用手指指着月亮给 B 看，这个彼人呢，就是这个 B， 这个 B 呀、啊，其实应该顺着、随着这个手指，因指就是顺着、随着这个手指。顺着手指去看，应当啊要去看那个月亮。父，那么可是这个人怎么样呢？他是若父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为王师月轮？亦王其指啊？什么意思？就这个人啊，比这个逼啊，他并没有顺着这个手啊，指着那个月亮去看月亮，他反而就停在这个手指上面，停在这个手上面，以为这个手就是月亮。那这个 B 呢，此人就是这个 B 呀、啊、这个 B 呀、啊、岂为王师月轮，岂呢是岂止，岂为就是岂止是失去了月轮，岂止只是不明白月轮，没有得到月轮，亦王岂止，连那个手指都失去了。刚刚就讲金刚经教我们证悟空性，但是我们误以为金刚经就是空性，结果呢不但空性没学会，连金刚经也失去了，因为你没有得到金刚经它真正的意思，你把金刚经真正的意思也搞错，你以为金刚经就是空性，它不是啊，它是让你知道解释什么是空性的东西给你听的一个法、哦、就是这意思。结果它不但空性没得到，连金刚经都吃掉了。何以故？为什么？他说以所标指为明月故，岂为王指，亦复不是明之与暗啊。他说其实也就是同样的意思，就再讲一遍，其实这个手指啊是用来指这个明月，其实明月指的是什么？其实明月指的就是我们的如来藏，他在这里就是用明月来形容，就是这个如来藏。但是这个手指呢，这个手指是虚妄的，明月这个如来藏是真实的，手指是虚妄的，所以你等于说是靠着一个虚妄的东西啊，一个相用，手指其实就是虚妄的一个相用，而那个明月呢是一个空寂的体性，所以你却误以为那个有相用的这个手指就是那空寂的体性，所以你搞拧了。即以他说最后是即以指体为月明性， 明暗二性无所了故。手指啊，你去把这样想吧，手指是虚妄的相用，其实是暗的，而就是无明啊，就是无明。那这个月亮呢，是空寂的体性，是光明。现在啊，你把无明光明两个混在一起，二性无所了故，一个无明，一个光明，一个体，这个无明是相用，光明是体性，你把这两个东西弄混了，它其实是借着一个相用的东西，一个虚妄显象随缘变现的一个东西，这个手指去提月亮给你看。所以其实佛这一段其实很想教我们的是什么，就是告诉我们呢，什么是还，需要还的是因缘生灭的，手指是因缘生灭的，那月亮是不是因缘生灭的，月亮不需要还，那是真实的，就是那个真实的如来藏真实的体性。但是 very often 我们都以为那手指就是那个月亮，他说这个东西要必须小心谨慎，千万不要搞拧了。所以这一段其实不难，一点都不难啊！第一先讲阿难的心路历程，第二段就是用手指来指月亮。那么他还告诉你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在这边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佛跟我们讲啊，他说啊，每一次啊他讲法，那我们都是用这个会分别的这个意识去听法，所以他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这个会分别能够去分别的意识心啊，或者说我们的耳朵，我们以为可以听到声音的耳朵，或可以看到东西的眼睛，他说不管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事实上都要随着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才会发生作用啊。如果外面没有任何的明暗，没有任何的色或者是虚空，你根本看不到东西，你的眼识是不能作用的，那包括我们的心也一样啊。他说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了，如果外境消失的时候，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我们自以为存在的这个六识其实全部都会消失，没办法作用，这里就不是真实存在了。等于说没有了外境就没有办法有眼识，那你这个眼识其实是因缘生灭的，你的眼识是随着外境，有外境的时候你的眼睛就可以作用了啊，你看那边有一个小狗，那边有一个苹果，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开始作用了，你的脑子跟着作用，当外面全部一片死寂的时候，你的眼睛是没办法作用的，耳朵也没办法作用，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所有的六根六识，就是你的六识全部都断灭掉了，所以这些东西是因缘生灭的，要随着外境发生它才能够起作用，一旦外境全部断灭的时候，哇它也断灭了，所以这些东西是要还的，这样听懂了吗，你的六识是要还的，会还给谁，还给外境，这边忽然有个色相，有个小狗，哎，你的眼睛开始起作用了，你的脑子开始起作用了，一旦这个小狗消失，所有外境都消失时候，你的眼识也不作用了，你的心意识也不作用了，全部寂灭了，断灭了，全部还给了外境，这个就是第五章他所讲那个还的概念，他告诉你不需要还的，不会因缘生灭的，那个才是真实的，会因缘会随因缘生灭的，需要还的，还给境界的，这个东西就是虚妄的。那我们来看看他这一段怎么讲，也很简单哦。好，他说若以分别我说法因为汝心者，他说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如果你可以分别我说法因，分别我说法因就是如果阿难啊拿着可以分别佛在说法的这个意识心啊，就当做自己的真心的话，若以分别我说法音，就是能够，他整句话应该若以能够分别佛啊所说的法音的这个心啊，就以为是你的真心的话，那此心自因离分别因有分别性，那这个心就是你以为真实存在的这个心啊，应该是要能够离开了这个分别因，就是离开了佛所说的这个法因，离开了法因哦，没有任何的声音的时候，你还能够有分别性， 就是外境全部一片死寂，全部寂灭以后，你的心还能够作用，还能够分别，那才叫真心。如果外面所有的境界全部灭掉的时候，你的心也就跟着灭了，不能作用，那这个东西就是妄心，这个就是还，有没有还，需不需要还给别人的概念啊？他说后面用一个比喻啊，他说譬如有客寄宿旅亭，这个以前我们第二番显见是不是讲过了，如果有客人来旅馆住宿，站止便去，他在这边小坐休息，休息一下子他就离开了，终不常住，是不是？客人有的时候是过来吃饭，有的时候是过来住宿，不过不管怎么样，他们稍坐片刻休息片刻他是会走的，而掌亭人都无所去，但是那个掌柜不管谁来谁去，那掌柜永远都在店里，这个掌柜才叫做亭主，才是这个客栈的主人。所以呀，他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意识心会随着外境而生灭，这个就好像那客人来来去去，不是真实的。我们的真如心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如来藏永远不会离开这个真心，不管外面的境界如何变化，客人来来去去，那掌柜不会离开，我们的真如心永远都在。所以他就借由你这样东西会不会随着外境因缘生灭来告诉你，你要去做的判断，这是虚妄的还是真实的。所以这就是第五番显见很重要的一点，你如果听到这边听懂了，其实你第五番显见已经听懂了，就这么简单而已，就这么简单。那下面这一小段呢只是一个例子，后面那一大段呢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天看一看，我们今天可能稍微讲久一点点，我们把这一番显见讲完啊，剩下的很简单。他说若真如心啊，他说如果真如心，你的真心啊则无所去，他说如果，他说此亦如是，就是刚刚所讲的客人来来去去，但是掌柜不会离开这个客栈啊，这个所以他才叫亭主啊。他说同样的这个例子啊也是一样，如果你的真如心，如果真是你的这个心，如果真是你的真心本性的话，则无所去，它是不会来来去去的，它是不会随着因缘而变化，随着外境而消失的。好，他说啊，所以这是第一点哦，你要去记得，如果是你的真心本性，它是不会来去的。云何离生无分别性？那现在我们的第六意识是不是离开了这个声音啊？佛在说法，我们大家听得很开心。佛一不说法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没东西了，第六意识心耳朵也没办法分别的，没有声音了，耳朵没在作用了，而我们的心呢也没在作用了。所以云何离声无分别性，就是离开声音。如果你说我们的第六意识，我们的耳朵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性，是真实存在，那为什么没声音的时候它也没有办法再分别，就失去了作用了。所以呀，思则岂为生分别心？他说啊，这一个道理啊，思是什么意思？这一个道理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个道理，岂为生分别心？岂就是 only 啊，就是说这一个道理绝对不只是啊这个声音跟耳朵的这个概念，就是没有了声音，耳朵就没办法有分别了。他说啊，分别我容。其实他说事实上连你能够分别佛，其实楞严经这边呢、啊、真的还他就是字太短了，字非常短到你搞不懂他在讲什么，其实这边的意思一点都不难。分别我容是什么意思？就是能够阿难的心啊，我们的那个意识心能够分别我容是谁，这个我啊指的是佛，指的是佛，我容呢就是佛的三十二相。所以他整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啊，如果啊，他说刚刚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个来来去去的这个概念啊，他说啊这个概念情况啊，如果他说其实是 apply 到这所有的情况，如果分别法音啊真的是你的真心的话，如果你分别法音的这个意识心啊真的是你的真心的话，那么这个真心啊 应该是无所去的，应该是常住不灭的，不应该是来来去去的啊。那如果你真的觉得它就是你的真心，现在佛就 challenge 阿难啦，那为什么他会离开了这个法音或声音，就马上失去了分别的功能呢？表示你的耳朵还有你的这个意识心根本是虚妄。如果你觉得它是真的，那它应该无时无刻不存在，不管外境有没有声音，有没有任何动静，它都可以分别，它的功能都在。那怎么会像现在，诶，佛一不说法，所有的声音没有了，那耳朵也没办法起作用了，心也没办法起作用了。那么思理呀、啊，也就是这个道理呀、啊，岂只是能够 apply 到这个声音啊，去分别这个耳朵去分别声音，它还可以 apply 到我们的心呢、啊。我们的心能够分别什么？或者我们的眼睛啊，能够分别佛的32相的容貌。这个容就是佛32相的样子。这个我呢，因为是佛在跟阿难讲话，所以这个我就是佛的，他指他自己。他说啊，刚刚所讲的那个道理，不但啊是能够用于啊去解释耳朵跟声音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他还可以解释什么呢？可以解释我们心在做分别，分别就是跟佛啊，你用心看到佛32相，你看到这个色相，你也会心生分别。他说都是同一个道理。甚至到最后，离诸色相无分别性了，那如是乃至分别都无，非色非空。他说甚至到最后，到最后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呢？他说你看啊，他说你的分别心啊，你能够分别佛这个32相容貌的这个心啊，你离开了诸色相，你离开了这所有的色相，其实也就没有了分别的能力了。所以这边他讲了两个概念，很简单，但是文字有一点点难懂，因为太短了。一个就是你的耳朵，其实就是你的耳朵，你听声音，如果佛没有在说法，你也没有办法再分别了，你的心也没办法再作用了。另外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借由你的眼睛去看佛的32相，如果今天佛的32相也没有了，就是离诸色相，那你的心、你的眼也没有了分别性啊，也就没有了。所以他就告诉你，眼、耳、鼻、舌、身、意，如果外境一旦没有作用，断灭以后，你也全部跟着灭。所以这些东西是因缘生灭，并不是真实所有。如是，就是用这个道理啊，一直往前去伸展，一直往前去延展，乃至分别都无，非色非空。这边讲的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状态，你大概知道有概念就行了，你不用太去理解它。它这边就是讲说，有一些修行到最后已经不再起心动念，但不是真正的涅槃，它是到了一个禅定啊，又不是色界的这个四禅，也不是无色界的四空定，反正他是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状态。外道说他叫做这个明谛，反正这一小段你就别管他了。他说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事实上也是一样，你如果到了这个状态，你的心啊也是一样，是没有分别性的。总之这就是所有极密的状态，你的心就会没有分别，就会完全没办法作用，所以这个心根本就是一个虚妄的。那么则汝心性各有所还，云何为主？所以你看，当这外境不再作用的时候，你的心性就随着这些外境给消灭了，随着外境给走了，就还给了外境。那你怎么可以说你的心是真正的存在呢？怎么可以说它是主人呢？根本就是不对的嘛。所以这一段大概就是告诉你这个意思。文字很绕，如果文字没办法看懂，你只要记笔记写两个事情就行了。他就是告诉你，第一点，你的如果是真心本性，不会随着外境而变动，它永远都存在。那么他就讲了第二点，他就讲个例子，他说你看，我们的心跟随着耳朵去听法，佛一不讲法，我们耳朵也听不到声音，心也没办法作用了。那第二点呢， 我们的心随着我们的眼睛去看到佛的三十二相。他只是举两个例子了。那佛的三十二相，如果今天所有的色法全部消灭，你看不到佛的样子，那你的眼睛也没办法作用了，你的心也止息了。所以就告诉你，其实我们自以为真实的这个心是死亡。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好了，因为下面还有一段其实很简单，不过蛮重要的。我们等到下一次下一堂课，我们就先复习今天所讲的第五番显见。其实前面不难，你大概概念懂了，如果你愿意花一点点的时间去复习一下，就很容易就清楚了。然后我们下一堂课就承接着我们今天所讲的啊，然后会把最后那一小段把它讲完。最后一小段也是很简单，比今天讲的还要简单，非常简单。第五品基本上是一个很容易懂的，只是你要去抓住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什么叫做需要还，什么叫做不需要还。需要还就是因缘生灭，因缘不具足的时候你得还给他，这个东西是很危险的，它是不存在，它是虚妄的。那另外一个就是不管外面什么状况，它都是你的，是不需要还给别人的，所以它是真实存在的，那个是我们的真心本性。所以你看，一个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有为法，有为法是因缘生灭，是需要还的。另外一个是无为法，无为法不随因缘生灭，是不用还的。所以大概你今天有这样子的概念已经够了。我们休息两分钟，看今天人少，我们走一轮好了，看看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